第三十集。 徐莹莹的身上穿着白色的衣裳，闭着眼睛躺在病床上，胳膊上还在打点滴。病床上方悬挂着玻璃瓶，里面的液体正一滴一滴地顺着半透明的塑胶管进入到徐莹莹的身体里。陆时琛看了一眼徐莹莹，只停留了片刻，然后侧身掠过她，转身走进了旁边的房间。孟昭走过去，手指握上点滴瓶，眉头紧锁地看着玻璃瓶，上面没有任何的字样。 这注射的是什么？徐莹为什么昏迷不醒？ 孟昭伸出手指去试探徐莹莹的呼吸，虽然不确定注射到这些人体内的是什么药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徐莹莹还活着，她还在呼吸。孟昭又走向另一张病床上的女孩，跟徐莹莹一样，也是注射着点滴，昏迷不醒。查看过两个女孩的情况之后，孟昭也随陆时琛转身走进了旁边的房间里。房间里的白光比走廊更亮，亮得刺眼。在看清楚屋里的情景之后，孟昭被眼前的这一幕惊骇得说不出话来。这是一间偌大的屋子，粗略估计得有几百平米，四周都是白色的墙，脚下铺了白色的地板，那七张床也是白色的，每一张床上都躺了一个不知是死还是活的人。这些人的身上清一色的插着塑料管，吊瓶还在一点一点的向下滴着液体，正给这些人注射着某种药物。好一会儿，孟昭才从惊骇之中回过神儿来，他跟上陆时琛，一张床一张床地走过去。床上躺着的似乎都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只有一个例外，第五张床上躺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上了年纪的女人。陆时琛的脚步在那张床前停住了，他盯着床上的那个老人。孟昭越过他，继续去探那些人的呼吸，全都活着，全都昏迷。 这到底注射的什么？ 孟昭捏着玻璃吊瓶看着里面的液体，他不敢贸然拔掉注射器，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在靠点滴瓶的液体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啊。 凶手将这些人藏在这里，将他们变成这种毫无意识的像人偶一样的怪物，到底是想做什么？ 孟昭看着眼前的几张床，几乎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然后他朝最后一张床走过去，那上头躺着的女孩子似乎比其他人更要苍白一点，皮肤几乎可以用惨白来形容。 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 下一秒，孟昭就被自己脑中出现的画面震了一下，虽然时隔十年，相比相片上的女孩子，眼前这个躺在白色病床上的女孩子紧闭双眼，相貌也因为长期躺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孟昭还是能够依稀辨认出来， 这个女孩就是被那对可怜的夫妻寻找了十年的许玉林。 这是此行出乎意料的收获，但孟昭并不觉得兴奋，他只觉得骇然。 这个地下室到底存在了多长时间？难道说徐玉林从失踪起就一直被囚禁在这里，长达十年的每一天里他一直都在被注射这种不明药物？ 孟昭竭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这话是对陆时琛说的。 徐玉林也在这里？ 但出乎意料，陆时琛并没有回应。孟昭回过头，看到陆时琛仍旧站在那个老人的床前，盯着那个老人的脸，眉心紧蹙，表情凝重。孟昭走过去问： 怎么了？这个老人有什么问题？ 陆时琛这时才回过神来。 啊，没事。 陆时琛的表情不像是没事的样子，但孟昭暂时来不及推测他在想什么。他走出这个房间， 又走进了通道。 既然这里的每个人都被注射了某种药物，那一定有某个房间是用来储藏或者配置药物的。 果不其然，在孟昭拐入另一个通道的时候，他发现了储药间。孟昭走进去，打开了储药箱，里面存放着大量的点滴瓶。 难道说凶手一边慢性地摧毁这些女性的身体和大脑，一边又在维持着她们的生命？这简直就是在将她们做成活体人偶。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孟昭警觉地回过头，随即他又放下了警觉。陆时琛也走进了这间储药室，而陆时琛似乎不是来找他的，他只是来看了一眼，然后就又走出去了。孟昭放下药瓶，跟着走出去。陆时琛又打开了一扇门，走了进去。但是那个屋子似乎只是工作人员休息的房间，他在里头转了一圈之后，很快又走出来了。孟昭意识到陆时琛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他问： 你在找什么？ 陆时琛脚步停了下来，看向了孟昭，顿了顿才说： 哦，没事，看看这里有没有藏着其他人。 陆时琛眉心微蹙，他一贯没什么表情，但是这一次孟昭似乎从他的眉宇之间看出了一丝焦躁。孟昭原本以为陆时琛跟他一样都是来地下室寻找失踪的徐莹莹的，现在看来陆时琛来这间地下室里似乎还有其他的寻找目标。 陆时琛到底在找什么？他到底在关心什么呢？陆时琛与这座疗养院到底有什么交集？ 倏地，孟昭脑中出现了12年前的画面。就在这所疗养院里，陆时琛头痛欲裂地蹲在地上。 那个引发陆时琛头疼的诱因到底是什么呢？ 孟昭再一次想起了这一个没有得到陆时琛回答的问题。虽然对陆时琛的动机和行为充满了疑惑，但是眼下不是纠结这些的时候。 出去之后一定要找个时间好好问一问陆时琛，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把这里的7个人转移出去。 孟昭拿着手电筒照向尽头处的那扇铁门，这扇门比刚刚横亘在中间的那道似乎更厚重一点。孟昭打出去的2发子弹仅仅在铁门上留下了2个凹槽，甚至没有把铁门穿透。 修建这间地下室的人该是如何心思缜密，才能设计出地下迷宫一样的入口和这样万无一失的逃跑出口？ 孟昭正计划着怎么把这7个人转移出去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阵脚步声。虽然枪内的子弹已经用尽了，但是孟昭还是下意识地握紧了枪，闪到了陆时琛的前面。走过去的时候，他留意了一眼陆时琛，似乎在看到那个老人之后，陆时琛就显得心事重重。 小心！ 孟昭抓着陆时琛的手腕贴到了墙壁上，随时提防着危险的靠近。 昭哥，是我。 听出是周奇阳的声音之后，孟昭松了一口气，卸下了警惕。 我在上面听到枪声，还以为你们跟下面的人发生了搏斗，就赶紧下来了。昭哥，你没事吧？ 搏斗倒是没有，他们很谨慎，选择了逃跑和转移人质。 逃了？那人质？ 周奇阳这时才看到过道里的2张病床。 那个人是徐莹莹？那个人又是谁啊？ 屋里还有。 孟昭朝房间的方向偏了偏脸，周奇阳走到房间门口，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地下太平间吗？ 别瞎说，没见这些人身上都插着管子吗？人都没死。 周奇阳被眼前的一幕震慑得说不出话来。 别愣着了，想办法把那道铁门打开，人可能还没走远，我们必须尽快追上去。 周奇阳走到铁门前，手指触到上面子弹打出来的凹痕。 连子弹都很难穿透啊。 他又捏起拳头捶了2下铁门，贴在门上听着那一边的动静。片刻之后他直起身来。 是那种老式的大铁锁，看来只能强拆了。 周奇阳又趴进了 看两扇铁门之间的缝隙。 好在这里有缝隙，应该能用工具强拆。 带工具了吗？ 我车上后备箱有，之前开过一次类似的，一直没把工具放回去。我去拿。 周奇阳说完跑着离开了地下通道。在等待周奇阳取开锁工具的时间里，孟昭用手机拍了照片留存证据，又到各个房间彻底搜查了一遍。而陆时琛则一直倚着门框，时不时地看向病床上的老人，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